林，至少四人死亡，14座水库满人，两个镇区大范围被淹，目前转移20,000多名的群众。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1,000名的官兵展开抢险救援，中部战区启动应急预案，出动3,000多人和80多部的车辆和船艇在多个地域救灾。另外，郑州交通部门已经恢复营运78条的生产路线的生产线路，其他公交线路将是道路安全逐步恢复。国家电网指，暴雨导致河南郑州、洛阳和许昌等多处电力设施受损，超过98万户用电受到影响。截至今日中午，超过一半的受损线路恢复供电。天气方面，与热带气旋查帕卡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热带气旋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并逐渐向西伸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并逐渐减弱。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缓慢移动，而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雨势减弱，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24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1,5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2点，升2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药明生物131.8跌6.2，腾讯控股538蚊跌4.5，美团270.2跌5蚊，盈富基金27.76冇起跌，港交所535蚊升14蚊，长城汽车31.65升4.4，阿里巴巴203蚊升2毫，小米集团26.85跌7.5，比亚迪股份218.6升12.6，金丰锂业167.6升20.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5，英镑10.594，瑞士法郎8.441，澳元5.69，加元6.136，新西兰元5.385，欧元9.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8点，升159点。港金现价报16,72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9美元，卖出1,80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而蓝田入口呢一边咧，因为较早时就曾经有一啲工程做过啦，工程完成咗噶啦，咁但系收费广场嗰段咧比较多车些少。另外，左转去秀茂坪道的支路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的支路都是有少少挤塞的。九龙方面的其他路面情况，在龙翔道天桥落斜去观塘道是慢车，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部分地区而家系有雨噶，要加倍小心驾驶。 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系7:0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正， 是刘礼勤， 我是徐嘉乐， 我是江晴。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奥运第一台， 下午4:30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7:00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7:30奥运动静730。 7月23日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着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7月21日星期三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为你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有高福慧和我的拍档陈景祥。陈景祥你好。 是，大家好。 嗱，先同大家讲讲天气啊，而家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不过咧呢几日咧天气都唔系好稳定啊，可能咧都会有啲骤雨啊或者系烟霞嘅情况。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记得带备一啲雨具啦，咁样样。陈景祥啊，我哋第一个钟头咧想先同听众咧讲下关于区议员出缺的问题啊，嗯，其实政府在上个星期已经刊宪宣布了18个区议会入边有成214个民选区议员的议席出缺。不过见到最新咧，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今日被传媒追问到，诶呢一个宣誓的安排咧会几时宣布咧？佢就话咧仲未有呢啲相关的消息。咁啊，睇翻啦，其实而家18个区议会的情况咧，有部分咧都可以话系辞职的情况严重到咧变成一个重灾区啊，例如好似黄大仙同埋中西区咁样啦，剩翻3个议员啫。咁啊，南区咧就好少少，不过都系得4位。咁啊，根据而家嘅区议会条例咧，如果要补选主席咧，咁啊，候选人咧系要得到1个提名人同埋2个人和议咧，先至可以当选。咁所以简单嚟讲咧，换言之，我哋头先讨论到，譬如黄大仙或者中西区咁样咧，其实佢哋咧甚至系冇法定嘅人数足够咧去补选正副主席噶。咁啊，而民政事务总署咧就话会考虑点样处理呢个区议会嘅运作问题。咁啊，其实剩翻咁少区议员，一定会影响运作嘅。但系 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被問到會唔會補選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剩翻嘅任期入邊咧已經有多場選舉要處理啦，係冇空間咧再去辦區議會嘅補選喎。陳景祥， 嗯，係啊，即係嗱，我睇翻咧，即係應該呢個都屬於係區議會，即係自從有區議會以嚟啊，應該可以講係真係前所未見嘅， 嗯， 即係出現一個咁大規模嘅出缺啦。咁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咧，譬如話好多議會即係已經剩低譬如三個人、四個人咧，咁其實已經係一個殘局嚟嘅，可以講係啊。咁， 嗯， 即係咁嘅情況，即係個議會可以點運作咧？咁即係阿高峰，正如你頭先講，我哋十八區裏邊有成214個啊，即係民選議員辭職，咁啊已經都差唔多係接近一半啦嚇。咁，啊，接近一半嘅話咧，我哋知道咧，議會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要開會， 嗯， 就議事啊嘛。咁一到議事咧，最重要個條文之一咧就係個 quorum 啦，需要嚇要數人數啦嚇。咁呢個係規定咗咧，議會係咪可以合法開會？通過嘅東西係咪係合法地得到通過嘅咁？咁如果變咗而家咁咧，就唔好講選唔選到區議會正副主席先嚇，即係其實係咪仲係一個所謂合法同埋能夠運作嘅議會咧？咁呢個可能已經成為一個問題嘅咯。咁啊，即係更加令人唔明嘅咧，就係點解特首喺咁嘅情況之下都話唔需要補選咧？咁你唔補選嘅嗱，當然你可以話唔補選，你有咩其他方法去挽回而家咁樣嘅情況先？一個議會你即係已經唔見咗半人嘅話咧，其實係唔係仲可以即係成立到，即係真係可以運作到甚至講係啊，甚至你話會唔會佢做嗰啲決定啊？於你勉強做啲決定嘅時候，會唔會俾人哋真係所謂譬如又 有 司法覆核咧？ 挑戰咯， 係啦，咁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咧，我哋或者一陣間會傾嘅，可能都有啲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嚇。咁都係一個值得探討嘅話題嚟嘅。 係啊，陳景祥，嗱，你頭先講到關於法定人數啦，咁啊，而家好多區議會嘅規定咧，法定人數就係時任區議員嘅一半啊，咁啊，以頭先我哋所講嘅南區區議會為例啦，如果佢剩翻四個人，簡單嚟講，法定人數就係兩個人啦。咁我哋係咪可以想象，即係將來一個主席，然後加上一位嘅議員，就維之一個係合規格嘅法定會議咧？咁呢個可能都即係有待民政事務總署嗰邊去釐清啦。咁啊，不過除咗咧係關於呢一個人數啊，同埋區議會仲可唔可以運作落去之外咧，另一個焦點我哋都想同聽眾講下咧，係區議會主導權嘅爭奪戰。问题啊，见到咧辞职潮系导致咗咧至少有十区嘅区议会主席咧已经系出缺啦。咁啊，重选主席嘅时候，边一边嘅阵营可以攞到主席之位咧，就会影响咗议程嘅定定啊，议会嘅秩序，大家点样去遵守啊等等。咁啊，所以当一啲区议会入边咧，当佢哋建制派嘅区议员个人数已经系重新超越民主派嘅时候，会唔会令到喺个主席嘅人选，以至到个议会嘅秩序上面，其实都出現一些變化呢？咁我哋一陣間都會請你一些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各位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想講下今次區議會辭職潮對地區服務會唔會造成一些影響咧？抑或你會唔會關心區議會嘅主導權會唔會再有變化咧？定係你都係再最關心嘅就係嗱，而家政府都仲未講咧，會唔會追討一些被 DQ 議員嘅薪酬嘅？關於呢啲種種嘅問題咧，都歡迎你打嚟發表意見。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先听一节新闻追踪，翻嚟再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7月21日，中学文凭试放榜，有考生考获7科5星星，以及喺数学延伸部分都考获5星星佳绩，成为超级状元。佢话暂时会选择留港升读大学，首选系港大计量金融课程。屯門保良局董玉泰中學考生趙以納， 其實因為我自己一路讀書以來就對數學和經濟科的一些題目或者一些概念更加有興趣，所以自然都希望可以未來運用這些知識，所以就選了一些可以融合到兩邊知識的計量金融，即香港的課程應該都可以給到一個足夠的知識層面，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想海外升學。 但是他說不排除未來會因應香港的經濟和就業環境而考慮到海外升學。就住早前政府斥资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政府表示决定是考虑到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无意改变现时电视广播市场竞争环境。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政府咧就係今次破例係撤資咧係購入，咁其實考慮到咧就係2019年嘅冠狀病毒對香港消費潛力嘅影響啦，同埋咧我哋都知道咧喺本港嘅所有廣播機構咧係都停止咗係呢個洽購有關嘅轉播權，所以先至咧係撤資係呢個決定咧就係確保香港嘅市民可以喺電視上免費睇得到東京奧運會廣泛嘅直播，特別係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所有賽事，讓市民可以為香港嘅運動員咧打氣。 大圍柏奧莊三期兩座物業， 抵造混凝土强度未达获批设计的要求。立法会会议上面有多名议员质疑港铁属于项目拥有人，但是没有责任监察工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港铁公司知道了之后咧，的而且确是尽佢嘅责任，系敦促有关嘅发展商，佢喺嗰个工程嗰个进度嘅过程里边咧，包括日后、现在，佢都要确保咧唔可能影响呢个铁路运作，同埋确保铁路运作安全。我明白大家对港铁公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嘅期望，我都系一样。但系我哋有啲事情咧，系必须要分清楚咧，究竟系边一种嘅工作系应该边个负责。 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其中3名患者分别从孟加拉、柬埔寨和阿联酋抵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而家傾緊嘅咧就係區議會入邊咧出現好多議員嘅議席出缺嘅問題啊。而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九龍城區議會嘅區議員潘國華同我哋傾下。潘國華你好， 啊你好。 是潘国华，据我们理解呢，现在九龙城区议会呢是有10名议员是辞职啦。那你们本身的区议会呢就是有25名的区议员的。是不是现在正副主席都出现一个悬空的情况啊？ 啊是啊。根据民政事务处那里公布啦，那就其实现在正副主席都是悬空的。那么现在在那个议员方面呢，就是剩翻呢个15个。 据你嘅理解咧，嚟紧系咪应该好大机会喺9月嘅时候会安排补选呢？ 啊，系啊，根据一般嘅过去嘅惯例咧，咁就如果有空缺嘅话咧，佢就会喺下一次嘅会议嗰度咧，就会再选噶。咁我哋而家嗰个排期应该去到9月初。 潘国华，你咧就系上届九龙城区议会嘅主席啦。咁啊，经过咁多嘅区议员辞职出缺之后咧，区议会入边啊泛民同埋建制嗰个议员数目都其实系有一啲变化。你自己会唔会考虑再去参选呢一个主席？或者好似一啲嘅政治评论咁样样所讲啦，让到建制派系重夺区议会嘅主导权呢？ 其实就我咁谂啦，咁其实喺呢2年里面呢，就其实个社会嘅变化都好大。咁尤其是而家我哋都知道啦，咁就係中央嗰度呢就落咗一个以爱国者治港嘅一个完善选举制度。咁呢一个制度係喺未来嗰个实施对我哋嗰个议会嗰度呢都会有一啲影响嘅。因为呢即係大家都明白到啦，咁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啲中央嗰個意思啦。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喺我哋九龍城區議會裏面，喺新一個嗰個社會情況之下，我哋建制派係點樣嘅安排先至可以能夠喺區議會裏面嘅工作能夠更加嘅上進啦。我哋嘅地區嘅工作能夠做得比較好嘅，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我哋建制派議員呢一個要好好協調同埋商討嘅話題。 係啊，潘國華，我想請教一下啦，你哋個議會裏面咧，你原本有25個人咧，而家得翻15個啦，咁啊，即係都出缺咗有成10個人嘅。咁啊，其實喺個議會運作裏面有冇受影響嘅咧？同埋你覺得即係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個議會仲可唔可以叫做真係正常運作緊嘅咧？ 如果以我哋九龙城区议会嗰度咧，就我自己嘅感觉咧，喺嗰个议会嘅正常嗰个运作里边咧，就系冇咩分别嘅。即系我哋 但系冇咗10个人喎，正常。 我讲系嗰个正常运作啊。 嗯， 一个正常运作。当然你话与对于其他区，譬如好似有啲嘅区，有啲嘅市民嗰度缺少咗个议员嘅时候，佢对佢哋嘅帮助啊、援助嗰方面咧。可能咧就係、是、會有啲影響嘅，即係頭先你問到我哋嗰個議會嗰個運作，比如好似我哋琴日 我哋都正常开一啲嘅会议啦。咁我哋嚟緊22号星期四我哋都正常有会议开㗎。咁呢个我哋个运作系一个正常运作嘅。 係咁你嗰个议会里面嗰啲譬如话有啲可能有啲委员会啊或者有啲主席嘅位置嗰啲有冇需要聚返你自己再选返一啲咁样嘅成员出嚟。即係起碼令到嗰個架構係有一個正規嘅架構出現啦咁。 啊，係啊，當然啦，因為咧，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邊一個委員會裏邊，如果政府主席都出缺嘅話咧，我哋係要按照制度咧，係要選翻嗰個政府主席出嚟嘅。 嗯。 咁但係以而家嗰個狀況嚟講咧，我冇記錯嘅話咧，就首先要选翻区议会嘅政府主席， 嗯， 因为委员会嘅政府主席咧系由区议会主席去主持去呢一个选举嘅， 嗯， 吓，咁所以咧喺而家以我所知咧就喺我哋应该22号星期四嗰个一个会议咧，我哋会按照嗰个会议常规里边讲，就系如果政府主席都出缺嘅话咧。我哋系会喺现场里边咧，系临时系推选一位作为一个主持人嘅。 嗯，即系呢个礼拜四开会，即系听日噶咯，系咪听日啦？ 哦，系啊，听日我哋有 就会揾翻，即系会选翻个政府主席噶啦。 唔系，我头先所讲，因为咧你选政府主席咧，按照个制度嚟讲咧，个程序嚟讲咧系未得嘅。 嗯。 咁我另外一个会议常规咧，就系话如果政府主席都出缺嘅话咧，我哋可以喺现场嘅出席嘅议员里边。我哋系会推选一位主持人，去主持听日嘅会议嘅。 嗯，嗰、那个就唔系主席，嗰、那个系推选嘅一个叫做 主 持人嘅啫。 系啦，主持人系啦。 咁你主持人可能主持两年噶咯，因为而家政府行补选，或者嗰、那个即系、就是、你哋个组织 唔 可以正规化嘅时候，咁点办呢？ 哦，唔系，头先我所讲嘅，我头先所讲嘅，因为佢补选呢一个政府主席咧，系一个程序噶嘛。 嗯 嗯。好啦，区议会大会嘅政府主席。咁、就会喺嚟緊嘅区议会大会上面、由系民政事务专员嗰度系主持嘅。 嗯。 好啦，当区议会政府主席出现咗之后，下面嘅委员会嘅政府主席如果有空缺嘅话呢，系由区议会主席去主持㗎嘛、去主持去选举㗎嘛。咁、所以首先如果你嗰个委员会嗰、那个要选返嗰个政府主席，就系由区议会主席去主持。 嗯，潘国华，你咧头先提到，琴日你哋都如常开会啦。咁啊，睇翻琴日你哋开嗰个咧，就叫做行政及财务委员会啊，就负责去批钱嘅，即系将一啲嘅资源就批俾一啲地区或者系社区嘅团体。咁啊，根据一啲报道咧，即系由于喺区议员。即係有十位嘅區議員辭咗職之後咧，喺嗰個委員會入邊咧，嗰個泛民同埋建制區議員嘅比數亦都出現咗一啲變化，從而喺會上面咧，似乎根據報道形容咧，有一啲同建制友好嘅團體咧就順利獲得撥款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可能係同非建制嘅團體係友好嘅一啲社區組織咧，佢哋獲得嘅撥款數目咧就有所減少喎，係咪有咁嘅情況？ 其实我咁样睇法啦，咁你报道咧，咁就佢点样讲，我哋都冇办法嘅。咁其实喺我哋嗰个拨款嗰度咧，有一啲嘅准则嘅。咁按照头先你所讲啦，我哋琴日嗰个咧系一个行政及财务委员会嘅。咁咧，我哋系会审批咧，就超过100个团体嘅一啲嘅申请嘅项目，100个。系啦，咁其实100个里边，我哋即系对于边啲系边啲嘅情况咧，我哋系根据佢报上嚟佢嗰个计划，佢嘅内容系点样做法嘅，即系话呢一个佢嘅计划都写得好好、啊，而佢哋嗰个拨款啊嗰、那个情况咧，系都符合咗呢个我哋九龙城区议会嗰个拨款准则、啊，咁我哋基本上就都 OK 嘅啦。咁、当然琴日会出现一啲情况呢，就有啲嘅议员有啲唔同意见，就係、话喂有啲嘅情况我哋要减喎、哦。咁如果大家可以去返我哋嗰、那个因为呢啲资料系公开嘅、去返我哋区议会嗰个里面资料呢，我哋有啲嘅项目呢佢会出现咗一啲咁嘅情况。比如好似有一啲嘅项目呢，佢有10万蚊申请，佢10万蚊申请。但佢里面嗰个内容呢， 佢哋係有一啲嘅最主要咧，就係有啲嘅工作坊。 嗯， 工作坊咧有啲大概係二三十人到嘅啫。 嗯， 但係咧佢哋主要嘅開支咧，佢就係響呢一個導師費。 嗯， 行政費，行政費包括係員工費。 嗯， 而佢嘅導師咧，有啲咧亦都係仲有叫做助理導師。 嗯， 即係變咗有啲嘅議員咧就覺得，喂，你二三十人甚至幾十人嘅一啲嘅工作坊。需唔需要去到咁高嘅费用去聘请一啲嘅导师，同埋 一个费用上 面嘅导师又有，助理导师又有，咁仲有嗰个行政费嘅员工 费用。明白，所以就有一个费用上面嘅削减。 潘锦华，其实咧，我谂即系而家呢个变化之后咧，即系有啲人即系直接啲讲啦，即系话咧，其实会唔会就系变咗咧，就啲拨款咧就会变咗咧系倾斜翻去一啲即系地区上嘅我哋叫建制派嘅人士啊，或者團體裏面咧咁，其實呢個現象你哋自己點樣睇先？或者你哋會唔會即係覺得即係外邊會有咁嘅觀感嘅？ 當然嗱，如果你真係要去咁樣睇嘅咧，我冇辦法。但係譬如好似按照翻琴日嗰個情況，就係話九龍城區議會係歡迎我哋嘅九龍城區嘅地區嘅團體係入紙申請嘅嘛。 嗯。 咁我哋每年都係公開嘅俾佢噶。咁只要佢有一個計劃上嚟。去到申請嘅話，我哋就按照頭先所講個標準， 嗯， 啊，譬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標準， 明 白，就係話，喂，你嗰個導師費 係 要 總之就係逐個項目去到申請去到睇啦， 項目， 明白，好，唔該曬你，潘國華議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被指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和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早前获准保释，消息指警务处国安处撤销两人的保释安排，两人现正被扣留在秀茂坪警署和湾仔警署。另外，警务处国安处采取行动，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一名51岁前报社男编辑，涉嫌同一宗在6月被侦破的同类型案件有关，正被扣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被问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的行动的时候说，任何人违反法例，当局都要作出拘捕，案件详情仍在调查，他不便回应。对于今天是元朗721事件两周年，邓炳强说部分案件正在审讯或者等候审讯，部分将会判刑，他不便评论。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打击起底行为的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草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发言的时候说，现在私隐条例并没有设立特别针对起底的罪行，因此当局在调查、执法和检控方面都遇到不少挑战。加上私隐公署移除起底连结的要求在法律上不具强制性，以致只有大概七成起底连结在私隐公署要求下被移除。对有人质疑条例草案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曾国卫说，市民的个人资料被公开，连屋企人和小朋友也都不放过，认为已经超越社会道德的界限。他重申修例内容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国际间也都不是新鲜事物，促请立法会尽快通过修例。日本东京都新增18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1月16号以来东京都新增确诊再次超过1800人。而东京奥运首次有运动员因为确诊而弃权。智利一名跆拳道女运动员和荷兰一名女子滑板运动员感染，由于要隔离10日被迫退出。至今东京奥运相关人员共有70多人确诊。南韩单日确诊创新高，有1784人确诊。泰国亦都新增13000人确诊，再创单日纪录。当局禁止国内航班从曼谷和周边的釜山港。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确诊，两宗是来自云南的本土个案。至于台湾地区新增16宗本土确诊。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雨势减弱，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近狮隧一段的龙尾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大致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有特别交通安排噶，咁由于能见度低，主桥中快线嘅车速限制咧，而家都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找我们帮手，大麻是毒品。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日本接种疫苗的起步是非常慢的，东京错过了接种的黄金时期，注定了整个东京奥运都要在紧急时态宣言的情况下进行，运动员可以外出，连去东京市内吃饭购物都不可以，看来这个隔离式的奥运要写上历史碑了。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陈景祥啊，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啦，即系有一啲区议会咧，当剩翻好少数目嘅区议员嘅时候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哋整体嘅运作？咁啊，你头先都好关心啦，譬如区议会下面嘅一啲委员会，当大会都未选到正副主席嘅时候，佢哋又点运作法咧？嗱，呢个问题咧，我哋真系要问下电话旁边嘅南区区议员啦，因为佢哋个区议会咧得翻四个人嘅啫。咁啊，南区区议员梁俊喺电话旁边，梁俊区议员你好。 你好啊，你好主持。 系你哋区议会咧原本应该系有17人嘅，咁啊辞职潮下咧，而家得翻4位啦。啱啱就够数选正副主席嘅，但系第时开会嘅时候，如果我哋形容区议会嘅法定人数系时任区议员嘅一半，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即系将来你哋开会嘅时候，可能一位主席加一位议员，其实都可以开会噶咯？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你都可以咁理解嘅，你可以咁理解嘅系。 即系当一个区议会如果只系得即系两名，或者甚至你哋就算系齐晒人都系得4名议员喺度议政，或者系喺度讨论地区议题嘅时候，其实嗰个行政或者嗰个议政个效率仲喺咪度咧？ 其实最主要因为区议会职能入边咧有两样嘢啊，我自己个人觉得比较紧要嘅， 第一樣嘢就係啲地區組織啊，或者一啲撥款性嘅嘢啦。另一類型就係啲政府掉落嚟嘅一啲即係報告又好，一啲諮詢又好。咁如果冇咗呢個途徑，即係我哋開會，起碼可以有啲文件，公眾係可以參與噶嘛。 嗯， 即係我哋開會，咁然後政府有啲新嘅普設之前，因為南區幾多事嘅，有海洋公園嘅事啦，有南港港島線西段啦，又華富重建啦等等啦。咁公眾都可以喺文件起碼得悉政府而家嘅一啲 approach 啊，或者我哋而家關注嘅嘢。 但系我哋头先讲翻咧，即系四个人嗰个咧，即系虽然可能你哋章程啊，或者系个合规嗰方面都系得啊，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就即系我哋用残缺不全咧，其实都唔系好过分噶啦，咁去形容。因为咧嗱，譬如我哋知道区议会其实要分好多区去选噶，咁你嗰啲区有啲譬如你即系如果而家出缺咗，咁啊冇代表啦，已经系咪？即系除咗人少之外，咁你个区议会你根本系好难反映到你譬如话南区嘅一个整体啊市民嘅意见。所以正如你头先讲咧，譬如话政府即系有啲项目。或者報告攞落嚟嘅，你譬如四位嚟傾咁，即係好明顯，即係有不足噶嘛。因為你仲有講緊原來有13個地區嘅議席嘅人應該喺嗰度反映佢哋意見咁嚇。咁點辦咧？即係呢件事裏邊呢個好實際嘅問題嚟 嘅。有嘅，會有呢個影響嘅事實上。所以之前咧，我哋都有傾過咧，因為其實而家已經有其他區嘅，即係可能有啲區重缺咗啦，咁都有其他區嘅人士啊、唔同嘅組織啊，都有聯絡我哋，佢哋關注嘅嘢啦，即係希望我哋 follow up 翻啦。咁係事實上會有嘅，所以我哋而家係睇緊比以前更加多嘅文件咯，同埋我哋而家即係以前可能一啲項目，我哋係見到當區區議員咁好積極去發言啦，或者積極去表達意見啦，咁我哋都會尊重當區區議員啦。咁而家可能我哋就要。即係某程度上，如果開會上面，我哋要做埋佢一份咯。 阿梁俊啊，我哋睇到啲報道都講翻嘅，即係有啲人咧話都提議過咧，即係應該可唔可以有啲其他方法，即係補翻足，起碼咧個議會裏邊啊，即係有一定嘅代表性先咧。南區嘅人即係每個區起碼都有啲代表喺度嘅。咁你哋就住呢方面，其實有冇同政府嘅民政處裏邊咧，即係真係認真嚟傾一傾嘅問題咧？即係你覺得譬如話四個人。如果唔係話真係一個好恰當咁樣嘅安排，或者影響個議會運作嘅，有冇曾經同政府比較正規嚟傾過，或者問一問，或者你哋嘅意向到底係咪依件事係咪會維持兩年都係咁嘅狀態啊？依個事到底點做咧？咁有冇一個咁樣嘅討論過啊？其實 我至少咧，我係有即係同民政處嗰邊傾過啦。即係我哋有表達意見，即係如果事實上我哋得四個人咧，咁行政效率一回事啦。咁即係如果有啲議員咁啱唔方便咁。即係佢開唔到會，咁都 quorum 都係一個問題。咁我都諗緊有冇其他方案可以可行啊？譬如我哋之前嘅一啲可能新選委員啊，係可唔可以啊？咁其實我睇過區議會條例有冇話唔得嘅。咁呢啲方案都起碼即係係彌補到少少咯。 你嘅意思係讓嗰啲增選委員去成為譬如係當然議員或者委任議員咁樣進入區議會。 唔同嘅增選委員有唔同當然議員嘅。咁因為增選委員嘅性質，可能我哋會釐定佢有冇得投票啊，即係唔同項目入邊有冇得投票啊。咁可能佢哋可以表達佢嘅意見啦。咁好似你哋啱啱講咁，有啲區咧重缺咗啦。咁會唔會有啲可以代表到區或者對嗰區比較熟嘅人士嚟分享一下佢哋嘅意見啊？咁對於我哋嚟講，可能都會幫輕到少少我哋嘅工作。 即係你講緊啲增選，即係最多係列席會議咁嘅意思嘅啫喎。即係話可能係反映翻下個區嘅意見，但係因為佢真係唔係一個正規嘅途徑或者合法嘅途徑，係成為一個區議員嘅身份噶嘛？係咪咧？即係呢個都只能夠係叫做冇辦法之中咁樣去做嘅啫喎。 因為其實以前以我所知啦，我上一屆未喺個區議會啦，但係上一屆或者之前都有啲增選委員嘅。在不同的committee 啊入面都有啲唔同嘅增选委员，咁佢哋都係帮手表达返当区嘅意见囉。 林俊南， 因为始终区议会嘅职能呢，因为嗰个职能上面我哋都係即係喺个咨询架构啦，咁又好即係冇立法会嗰种咁大问题㗎，我相信有。 但係梁俊南，你哋区议会虽然话係咨询架构啦，但係都喺即係一啲审批地区拨款啊，或者係即係政府向你哋咨询一啲地区发展嘅意见嘅时候，你哋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㗎嘛。不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已经讲咗呢，喺余下嘅任期入面呢係冇空间再去做呢个区议会嘅补选啊。咁其实你预计如果係一个地区行政讲緊冇人嘅情况之下，你哋 咁樣樣去頂住，咁樣去運作落去嘅話，其實區議會嘅架構，至少喺譬如諮詢層面上面，政府仲會唔會話係重視即係你哋南區區議會嘅聲音咧？因為你哋都係啦，即係得翻咁少人， 代表性有幾大啊？最簡單講就係、是。 是明白啊，但是我相信这个影我觉得有影响的，但我又不觉得是真的那么巨大咯。因为我又不相信，即譬如我们现在南区有跃动港岛南，我看到即局方都不是说不理我们的意见，我们其实不嬲都即老实说，我们开会以外的时间我们都跟他们沟通紧的，即很多东西已经是一直都即 ongoing 的。我又不觉得会说突然间我你们现在得回四个，我之前谈的不算数了，或者不理你们讲的东西， 我又不觉得会的。不过事实上我们是会肯定地工作繁重了很多。 但是你们自己本身譬如剩下四位来讲呢，觉得你们即是还在个议会里面来讲，你可以怎样做呢？即是因为你即是毕竟由十七个去到四个呢，即是个相距真的太大了，即是你基本上连一半都没有了嘛。你们自己怎样想这个角色，即是 或者你们有没有分工的呢？其实 是的， 我们其实有想尝试去夹一夹的，即係真係事實上點樣分工呢？因為我自己預計我即係之前發生咗好多議員離職咗之後，我自己睇文件我都真係要睇多少少，即係有啲以前可能我未係最關注嗰啲，可能我都要覺得自己關注埋。咁我都希望同其他嗰幾位議員呢都夾一夾，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分擔返其他區會發生嘅事囉。咁但係我睇我哋南區大家都幾積極嘅。所以我都即係未好擔心啦呢個問題。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先啊，梁俊，唔該曬你。梁俊咧係南區嘅區議員嚟噶，咁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嗰區嘅區議員係咪仍然在席咧，定係已經出缺咗咧？會唔會影響到你啊向佢哋反映意見或者尋求服務嘅時候，會唔會都受影響咧？歡迎你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而家有聽眾許先生，許生你好， 係喂啊，你好你好， 係請講。 咁我好多嘢想講啦，咁先講話點解又？政府就唔做補選咧，佢個理由即係話啊，我忙啊，唔得閒啊，好多選舉，即係因為呢個理由咧，所以好難令人接受咯。即係佢話好忙啊，就唔補選。咁就即係第一樣就話唔可以用忙嚟得，你唔知其他人有咩睇法啦、第二有好似就話立法會有個區議會嘅議員叫做劉國勳嘅，咁我唔知佢有咩意見啦，即係佢就其實係代表區議會嘅立法會議員，佢就好似從來都冇講過乜嘢啦，你哋有唔知你有冇揾佢啦嚇，雖然我又認為佢就唔應該做埋個第五年嘅，不過應該都揾下劉國勳講一講啦，第三就好似話而家就話政府有很多諮詢嘅渠道。咁好似睇落就話有啲政策改變咗咧，佢話唔使做公眾諮詢啦，即係公眾諮詢。咁喺呢個改政策嘅時候咧，要做公眾諮詢嘅。咁佢話好多方法做嘅，揾分區委員會得，揾啲業界人士傾又得，變咗好似區議會嘅諮詢角色咧，都好似冇乜咁樣。即係話中意咪諮詢下區議會咯。唔中意我諮詢其他人，一樣得噶， 即可以唔揾你問你意見啦。許生，但係想問下你咧，你自己個區裏邊嘅區議員仲喺咩度啊？ 我就辭咗職啦，沙田區嘅，都有好多辭咗職啦。 你自己個區咧，你自己個選區個區議員仲喺咩度咧？ 仲喺度，仲喺度 嘅。 我就好少揾區議員嘅。 明白。好多謝曬許先生嘅意見先。咁啊，跟住落嚟電話旁邊仲有梁先生想同我哋傾下。梁生你好。 是啊，秦差顾小姐你好。 是请讲。 其实呢就觉得区议会在我过往的感觉呢，其实所做的是有限。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湾仔区住的时候呢，有一支交通灯就是介乎于菲律宾道和洛克道。咁03年的时候争取这个都是冇行人的过路交通灯。咁只要争取到几时先做到呢 ?2020 年。支灯先做得到， 十几年。 咁我想问啦，十七年啦，我想问区议会做啲咩出嚟啊？即系我比较感觉得到咧，选举就见人，唔选举咧就唔见人。我就算我而家搬嚟咗开咗我哋区啦，而家喺九龙区住，而家我呢一区嘅区议员边个我都未知啊。 明白啊，所以 咁、所以我觉得以前咁，不如取消咗呢个区议会，首先成立一个我哋似国内嗰啲居委会，咁由政府委任一啲即系有兴趣啊，同埋当地佢真系好热心公益嗰啲人，由官委同非官委官手嚟到组成一个居委会，做好个区议会啦。 明 而家啲区议会做咩咧？以政治挂帅，其实区议系会系做啲民生工作嘅啫嘛，系做啲地区事务啫嘛。咁过往而家你个由19年开始到而家，你话个区议会做过啲咩民生嘅出嚟啊？ 明白，好啊，多谢梁先生嘅意见啊。咁啊，梁生嘅意见都表达得好清晰啦。咁啊，到底区议会仲有冇存在嘅价值咧？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值得大家继续关注。休息一阵先，翻到嚟我哋继续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我哋讲几个比较喺英式英文比较常用嚟形容人嘅一啲英文嘅口语。我哋上次讲咗 fit 啦，即系非常之靓咁解 fit。另一个字咧系一个唔系几好嘅字嚟嘅，所以咧大家要非常之小心地，最好唔好用啦。OK， 但系人哋用到嘅时候你要识呢、这个字就系 minger，M-I-N-G-E-R， 通常呢就是我們形容一個人呢很噁心， OK， A very very ugly person 就是一個 minger， 但是這個字最好千祈不要用， OK， 給個例句大家啦，譬如如果我想說這個人呢就是非常之樣衰的， instead of saying he's very very very ugly 呢，你可以說呢 he's a real minger， OK， he's a real minger。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但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要小心用这个字， OK， 很多人会觉得哇非常之没礼貌的，虽然就不是粗口。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Seal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影祥啊，讲到今次区议员辞职潮咧，如果要追本溯源咧，应该要讲到去早前咧有一啲消息就传出嚟啦，就讲到咧一啲不符宣誓资格嘅区议员咧系有机会被追讨自上任起至今嘅所有薪津啊，咁咧计下条数咧，每个人咧分分钟系过百万计。咁我哋节目之前都有同过一啲辞职嘅区议员倾啦，有唔少都反映话佢哋选择辞职咧，就系因为担心被追讨薪津，系啦，就要破产嘅呢个问题。不过到底系咪会追讨薪津呢？或者系如果追讨嘅时候，条界线到底系会定喺边一度时刻咧？系喺由佢哋上任开始计啊，定系喺咧即系呢一个同宣誓相关嘅即系公职人员条例啊通过咗嗰一刻开始计咧？咁呢啲好多问题咧，政府似乎咧都系未有答案啊。关于呢一个话题，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议员，本身咧亦都系湾仔区议员嘅谢伟俊同我哋倾下。谢伟俊你好。 嗨，你好，大家好。 系啊，谢伟俊，而家政府咧仲未交代咧呢个追讨薪津嘅界线啊。其实你个人认为应该点样处理呢啲可能被 DQ 者佢哋嗰个薪津问题咧？ 比较复杂一个法律同埋政治嘅问题，但系咧当而家政府咁样迟迟未决咧，当然有佢嘅困难，但系似乎都唔理想嘅。咁正由於咧，因為喺審議呢、這個公職條例期間咧，曾經政府有個講法咧，就話係佢哋主要嘅政策目標咧，希望係制止咗任何違反誓言啊、不擁護基本法嘅議員咧繼續任職咁解啫。佢哋就無意咧追討一啲已經喺之前辭咗職嘅議員啦。於是就製造咗後來呢啲輿論，於是都政府可能係間接無不斷澄清，導致到有關嘅言論咧繼續係不斷發酵啦。咁但係由於雖然政治上就話唔會想追究啲辭職嘅議員，於是導致咁嘅現象啦。但係法律上事實上都真係有啲嘅灰色地帶咧，令到大家會擔心，因為條例本身咧，當然一般嚟講咧，我哋係通過條例之後先至會生效啦。咁而都唔應該追溯你嗰啲普通法嘅原則啦。但係由於條例咧裏面就比較係特別咧，就係佢一咧就係話係由一個法庭判定 某一個區議員係被 DQ 啊，基於違反誓言或者有其他如果唔擁護基本法嘅原因啦。但係正式嘅日期幾時係一個所謂 relevant date 咧？幾時生效日期咧？咁就冇講得好清楚，究竟係法庭判令當日生效啊，定還是法庭可以判一個日子咧，認定當天咧有關嘅言行、有關嘅行為咧係構成違反咗誓言咧？咁於是就將嗰個日期咧開始生效日期喺嗰個日期度，咁變咗咧由嗰日期開始嘅以後嘅薪津咧都係冇資格攞噶啦，於是就可以追翻啦。咁呢個 date 呢個 relevant date 咧，呢個有效日期咧，究竟係有幾個可能性嘅？一個咧就會係去到咧。遠到咧係話，當由於我哋喺今屆區議會喺嗰個提名期咧，即係2019年嘅10月份到咧，已經開始係要求啲參選嘅區議員咧係填報一張表格咧，係一個聲稱表格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某種程度嘅誓言啦。咁裏面講咗話要有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啦。咁而呢個可能其中一個日期啦，如果之後嘅行為有任何違反咗呢個誓言咧，會唔會係？就係 stay back 翻做呢一個日期咧，咁就其中一個可能性咧。第二個咧，就大家都記得咧，喺2020年七月到到2021年嘅一月期間，相當多嘅事情發生嘅，有關於嗰個所謂初選啊，或者係醖釀翻嗰個所謂叫做要點樣去推翻立法會啊，或者係阻礙佢哋嘅投票啊、撥款啊咁一系列嘅一個攬炒嘅一個講法咧。咁呢一集行為本身亦都可能咧係構成所謂嘅違反誓言或者唔擁護基本法嘅基礎嚟嘅。咁會唔會法院咧喺判令嘅時候判翻佢嘅行為咧？原來已經去到嗰個時候咧，已經係又發生咗呢啲行為，於是構成違反誓言咧，於是構成係 DQ 咧，所以有效日期應該係嗰個時間任何一日。當然視乎每一個議員本身做過啲乜嘢、講啲乜嘢咧，或者參與啲咩活動咧，咁係作有效日期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有可能係嗰個日子開始計數喎。咁第三個日期可能就係關於即係個條例本身嘅生效日期咧，公職條例就應該係今年嘅5月21日先生效啦。咁呢個清楚啦，呢條線之後往後嘅任何行為，當然有可能亦都公道地咧，係唔需要追索地咧，都可以構成一個係違反誓言嘅行為咧。而由於律政司係根據呢條條例嘅本身79条1或者2A 咧，就一開始呢個咁嘅提出呢個訴訟咧，就可以馬上咧係suspend 啊，即係終止咗呢、這個有關嘅議員嘅資格。而嗰個日期之後咧，就亦都唔能夠攞任何嘅薪津啦。咁所以呢個日期本身就清楚嘅，呢、這個日期之後發生嘅事就倒轉唔係咁擔心。但係而家好多同事佢哋擔心嘅就係話，究竟會唔會係嗰個日期係唔清晰嘅，引申到我即剛才所講嘅宣誓提名期嗰日咧？又或者是2020年那些咁嘅初选行为里面呢，咁所以就呢个令大家比较担心。 是啊，謝偉俊，想問一下你呢，就譬如話因為有啲報道講呢，就話有人問特首呢，就話係咪應該人性化去處理啦，要追到薪津。咁特首個回應呢，就話呢要法律化去處理咁。咁按照即係人性化嘅意思，咁就係即係比較寬鬆啲啦，我估計啊，即係個提嘅問題嘅意思就係、是。咁法律化嘅意思係咩呢？就你頭先都講咗啦，好嘅情況之下嘅。咁如果按照你頭先咁講呢，其實冇人可以做得決定喎，會唔會政府應該先有一個比較清楚啲嘅傾向，就做咗決定啦，譬如話到底係咪要追訴咧等等。咁如果有人係真係不服嘅，咁你可能再上法庭尋求解釋咧。咁係咪好過而家咁樣就係唔知道個情況係點嘅，好模糊嘅。咁即使特首講咗係法律法處理啫，但係點或者法律法咧，根據咩嘢咧，都係未清楚嘅。咁我哋講翻頭先，我之前討論咗區議會期，而家仲有好多問題啊，你又出缺又多啊，應該點樣補救啊等等，好多措施。咁呢個問題上，如果真係法律法，係咪可以政府本身做一個主導，定一個界線出嚟？按照而家嘅法律應該點樣處理咧？係咪應該可以做到呢一步先咧？ 政府咧都唔係冇定咗一條線出嚟，佢都有講明咧，就話如果呢個例生效之後咧嚇，如果有關嘅議員咧就已經係自己辭咗職嘅話咧，咁佢哋就唔會追究啦，包括行為本身或者有關嘅薪津。咁呢條線咧就定咗嘅，亦都導致到可能好多人所謂跳船嘅原因啦。咁但係呢條線之後又點咧？咁亦都加埋我剛才所講嘅不穩定性咧，究竟法庭將來如果係有類似嘅律政司嘅訴訟嘅時候，究竟佢哋將條線劃喺邊度咧？係劍指邊一種行為咧？係當時嘅提名局。 謝偉俊。是謝偉俊的電話呢，可能我們要看一看可不可以找回來先。剛才陳景祥謝偉俊跟我們解釋了，其實在今次這個。 線劃在。 謝偉俊請你繼續。 姚倩华喺应该系当天提名期嗰个宣誓开始计啊，定还是剑指应该系嗰啲有关嘅言行咧，即系嗰个初选嘅时候嘅言行咧，先至算数咧，定还是系应该系法院宣称 DQ 一生效日期嗰日，即系颁令个数嗰个判决嗰日先开始计咧？呢三个可能性都有嘅，咁所以咧喺个法律上咧就可能系有啲不稳定性啦。而政府亦都當然，如果佢真係想話令到比較多朋友們可以釋然啲嘅，當然可以講清楚佢哋會爭取佢哋嘅認定，佢哋立場係邊一條線咧？咁、但係都可能你個考量就係話會唔會政治上咧有個效果，就係而家如果而家咁嘅混混沌沌嘅狀態下咧，好多區議員咧本身都可能不穩定或者擔心會有經濟上嘅風險咧，於是自己跳咗船啦。於是令到政府喺政治上嘅操作相對減輕咗壓力咧，咁呢個另一個可能性係，即係呢個當然要政府自己答啦，但係、恐怕唔容易代佢哋去決定呢一樣嘢。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謝偉俊。謝偉俊係立法會議員啦，本身都係灣仔區議員，同我哋講咗咧關於新津個追討嘅問題。咁啊，跟住嚟我哋要先聽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報導。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反方向啦，坚拿道天桥落去铜锣湾支路嘅龙尾就排到湾仔消防局。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狮隧沙田入口之前曾经有意外清了场，消散中的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三蚊升两毫，小米集团26.85跌7.5，比亚迪股份218.6升12.6，锦丰锂业167.6升20.7。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佳兆业健康、万里印刷、中国金属利用、佳神控股同百应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德泰新能源集团、SETEC 股份编号系8511。之后是 WAC Holdings 股份编号8619，之后是大地教育和安科系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8，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港金报16,720，比上日收市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01美元，卖出1,804.63美元。港汇指数101.7，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现在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有单意外，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仁安医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狮隧收费广场。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影响到狮隧九龙入口交通就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反方向狮隧沙田入口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隔田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反方向坚拿道天桥落去铜锣湾的支路交通繁忙，龙尾湾仔交汇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龙尾近芜湖街。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而家近营点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坳头交汇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社会就热烈讨论紧关于修订防管条例第三条同埋第八条适用于行政长官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如果佢系受到一啲本地嘅法律过度咁喺公众问责受到限制咧，就会直接影响到佢嗰个宪制嘅功能。但不是等于他没有网管，因为他是中央官员来的，大家都知道中央怎样管中央官员那一套监察。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我送恩妮的奋斗，这首歌可以用奋斗的精神去令到我哋去克服同埋面对不同嘅挑战同埋逆境。 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同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路障，献出千般爱心与痴情，一切都奉上。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到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我嘅拍档陈景祥喺度。陈景祥你好， 系大家好。 陈景祥啊，今天是7日系7月21日啦，亦都系元朗721事件咧发生咗两周年啦。咁啊，事件进展到今日，咁其实当然我哋留意到法庭处理紧一啲相关嘅案件啦。咁但系咧，见到亦都有另一个进展，今日想同大家倾下嘅就系网媒立场新闻咧喺721事件两周年之際咧，發表咗一個調查報導。咁呢個調查報導咧，其實係同721嘅緣起係有關嘅。陳景祥，嗱，講到721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咧，社會上面可以話係眾說紛雲啦。睇翻咧監警會舊年發表嘅專題審視報告咧，就有一句咁樣嘅形容詞，就話自7月16日晚上開始，網上有信息呼籲人們參與7月21日嘅元朗公眾集會。咁、那個報告 告咧，我哋今日揭过嚟啦，仲有一张图片咧，就系一张海报嚟噶。咁、那个图片嘅资料来源咧，就话系嚟自连登讨论区。咁咧个图片咧上面就写住得元朗得天下，寸土不失。个意思咧就系话，当日咧其实有啲网上信息咧呼吁人哋入去元朗嗰度咧举行一个公众集会咁。咁、那个报告接住落嚟就分析啦，就话咧有人咧就因应呢个呼吁咧，就作出咗咧一个要保卫家园嘅另一方嘅呼吁，就咧将咧就话咧要将一啲咧入嚟元朗捣乱嘅人咧系赶出去咁样样。似乎咧呢一个咧就系即系监警会咧去到提及七二一事件背景嘅时候咧讲嘅一段论述。咁但系立场新闻我头先所讲到嘅一个调查报道咧就质疑呢一个观点啊。佢哋咧就问到底第一个呼吁群众进入元朗示威嘅贴文系由边度出嚟嘅咧？咁佢哋咧就通过一个大数据嘅分析啦，喺一个数据库入边咧逆向搜寻喺监警会报告入边咧提到呢个得元朗得天下嘅图片，发现咧原来最早嘅出处咧系嚟自一个微博账号，个名咧叫做风中微尘。咁呢个账号嘅贴文入边咧就写啦，话啊元朗嘅朋友要小心啦，因为七月二十一号晚咧一啲暴徒系会卷土重来。咁而呢个微博用户嘅认证信息咧就系自己形容自己咧就话系香港警嫂咁样样话。咁啊之后立场新闻嘅报道咧更加话呢一个图片咧系最先系喺呢个微博嗰度发表啦，跟住咧喺一啲建制嘅 Facebook 公开群组入边转载。之后咧，先至出现喺连登嘅讨论区同埋一啲 Telegram 嘅频道，并且咧喺呢啲平台上面咧，其实好多人讨论嘅内容咧都话啊，呢啲系假消息嚟嘅，因为即系七二一咧，佢哋呼吁系喺港岛区有即系另一个嘅集会，之后当然系酿成好多即系非法嘅活动同埋冲突啦咁。咁但系似乎今次数据分析嘅结果就同监警会或者系一啲人士佢哋嗰个讲法咧系截然不同咁。咁啊，我哋就住呢个问题咧。其实有向监警会询问过噶，佢哋就话咧专题报告系根据当时搜集嘅资料而撰写嘅，咁咧对于即系有啲咩回应啊，或者有冇需要再次展开调查咧，佢哋就话冇补充啦咁。陈景祥其实嚟到呢件事件嘅两周年，我哋再去追本溯源，揾翻当日到底系边个去号召呢一个嘅集会，其实嗰个重要性或者个意义其实喺边咧？ 其实即系呢件事嘅真相本身咧，即系到现在为止咧，即系大家都好仲系各方好多有心人啦，即系仲系努力紧嘅，可以讲系。咁个原因点解咧？好简单，因为你元朗七二一咧系差唔多过去嗰两年发生咗咁多事里边，其中一个好关键嘅转捩点嚟嘅。即系大家谂翻喺当时发生咗咩事，同埋咧发生完呢个七二一之后咧，就出现咗好多即系更加社会嘅冲突，更加升温啦。同埋甚至系即系警民啊，甚至政府同香港人之间。等等各種咧嘅事件咧，係完全趨向於一個惡化，同埋係變得咧好多問題係好似大家之間互相不信任啦，社會嘅衝突氣氛嚴重咗好多啦咁。所以呢件事本身咧，即係你無論你點樣從邊個角度去睇咧，佢都係一件好關鍵嘅事嚟嘅，即係過去兩年裏邊發生嘅。但係對呢件咁關鍵嘅事咧，另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咧，就係大家都好似唔係好想去令到個真相呈現到出嚟，或者咧好多當事人到底係牽涉啲咩在內咧咁。譬如你睇介紹。少咗好多个成因嘅问题，咁呢个成因咧，其实好多系民间虽然去揾啦吓，亦都有啲人做一啲调查报道等等，好努力去做，但系咧都系做唔到一个真系全貌啊！即系件事，我哋想从个时序，从边啲人，正如头先讲咁咧，系咩人或者点解会突然间发生件咁嘅事嘅咧？咁大家都系想追寻呢个真相，所以我谂咧，即系要了解今次呢个报道里边咧，我觉得有两件事可以睇嘅。一件事就系话咧，有好多当事人而家可能都陆续可能会上紧法庭，进入个司法程序啦。咁呢个系我哋冇办法评论啦，要都要等法庭点处理啦。另一个咧就系继续喺呢件事里边咧，系唔系可以真系拼凑到一个真相出嚟，因为呢件事里边咧，无论揾到真相之后有冇后续嘅行动可以跟进咧，我哋唔知。咁但系呢个真相本身咧系仍然好多疑问嘅，好多人都系唔明白嘅。咁呢个真相咧，你话大白之后咧，系咪可以对香港嘅社会令到某啲人能够可能释怀啲啊？令到某啲人会唔会系令到即系对嗰件事件多啲反省嘅时候咧，能够得到多啲真相，令到个社会第时可能再进一步？我哋希望如果我哋话有一个和解，或者大家坐低真系可以点样可以弥补到你呢个撕裂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帮助咧？咁呢个唔知道。 但是呢個揾真相嘅努力，我相信仍然有啲人喺度繼續做緊嘅。咁呢件事咧揾到出嚟，當然我哋最歡迎啦。但係揾到之後，係咪真係就可以話完全係解決曬嗰個當時出現咗啊？即係嗰個問題嘅死結咧？咁呢個當然就冇人可以解答到啦。 是咁啊！我哋而家倾紧嘅系关于元朗七二一事件啊，嚟到两年之后，再有媒体咧做一啲调查报道咧，尝试去揾出事件嘅真相或者系源头，或者会唔会更加系我哋所讲嘅真相入边，可能只系其中嘅一块拼图或者其中嘅一小块咧？咁啊，事件嚟到两周年啦，你自己有一啲咩感受或者睇法，或者你会唔会都睇咗呢一篇嘅报道之后，又有一啲谂法想同我哋倾下咧？可以请你打电话嚟1872311。而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跟今次侦查团体是有合作的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在电话旁边。傅景华你好。 你好你好。 傅景华，我们刚才引述的那个报道其实就引用了你的一个、反修例运动研究的数据库去做的一个逆向搜寻。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你这个数据库是由几时开始做的，它涵盖的数据的资料是有几广泛、是储存了多少项资料这样的呢？ 我做有关中港的社交媒体研究做了十几年的了。咁我哋2010年開始就一路咧，就係做一啲關於國內微博啦，嘅一啲社交媒體嘅數據收集，同埋即係關於佢審查嘅一啲嘅研究啦。咁所以我一路都係收集緊好多即係微博嘅數據啦。跟住之後我亦都就做一啲微信公號嘅數據啦。咁咧就即係近年呢個就中國嗰方面啦。咁近年我哋都會用翻其他啲有關嘅第三方嘅一啲軟件咧，就會更再收集埋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一啲討論區嘅一啲內容啦，同埋 Twitter 嘅內容啦。咁亦都即係近年亦都好多人用嗰啲 Telegram 嘅頻道咧，我哋都即係有即係有收集到。咁我哋整合咗一個即係一啲咁嘅資料數據咧。是進行一個求你所指到一個咁嘅即 係 研究，咁就係去找翻究竟某一張圖係咪，或者提過佢一啲字眼咧，係其實最早出現，即係喺我哋嘅數據庫出現最早發生嘅一啲究竟係喺邊時開始咁樣。 係啊，馮經華想問下你咧，譬如話你做咗呢個資料庫啦，咁就主要啲材料頭先你講咧，係應該都係啲社交媒體裏面攞翻嚟嘅係咪啊？ 冇錯冇錯。 咁、我哋就即係有個問題啦，即係社交媒體裏面咧，我哋好多時即係嗰啲未必都係第一手資料嚟噶嘛。因為你知社交媒體可能我發表個意見，或者攞張圖或者其他嘢咁。咁如果譬如話真係我哋要做一個譬如真相嘅搜尋，或者某啲事件做呢個逆向嘅研究啊，即係追查嘅時候咧，如果就係用翻呢啲社交媒體裏面咧，譬如搜集到嘅資料咧，本身係唔係有足夠嘅即係作用啊，或者係咪可以信得過咧？佢揾出嚟個答案， 或者有冇？限制 咧，唔係，即係我哋我呢個好問題嘅。咁其實主要其實我哋睇下今次嗰、那個即係個問題本身嗰個性質係咩？咁就今次問題嗰個性質就係而家有一啲人指出話有人會動員去元朗去進行一啲即係集體嘅行動咁樣。咁如果你依家動員本身咧，就會出現咧，就係希望咧係會更加多人去。參與見更多人睇到嗰張 poster， 咁可能會參與啊咁樣。咁呢個咁嘅性質咧，本身咧就係有一個公眾性喺度嘅，即係我要令到好多人都睇到。如果我同你就係本身我自己私信啊，自己圍內咁樣去傳嗰張嘢嘅話，冇人睇到噶嘛，冇人會其實會動員到即係參與嗰個行動噶嘛。但係今次本身嘅性質就係佢要動員，佢要好多人睇到。咁所以咧喺嗰個傳播過程之中咧。儘管可能好短，可能開頭嗰陣時係一啲好喺一部分人咧自己私下間傳遞，但係實際上最後咧，我會出到咧就係一個公開嘅領域嗰度咧去睇到嘅。咁樣咁我哋而家就扣佢個數據庫就睇到咧，就最先咧反而就唔喺香港嗰度出現，就睇翻喺即係國內流行嘅啲微博嘅即係信號嗰度。但我唔排除咧，其實喺佢之前咧，可能有好多人喺私信咧。自己有傳遞緊嘅，呢個有可能嘅，但係只不過佢唔係一個公開嘅一個傳播。啊，之其一，之其二咧，就係其實最重要一點大家可能忽略咗就係、其實咧喺嗰個信息出咗之後咧，好快咧係有更大量嘅一啲信息咧去澄清係冇呢件事嘅。大家如果睇翻個報道會睇到咧，就係合口咧係好多 組織者又好，或者喺不同嘅討論區都出咗好多澄清啦，或者係冇呢個消息，亦都係可能去強調，我哋要集中喺721喺另一個嘅遊行嗰度。嗱，依個係好重要嘅信息。我點解我提出咗一個結論咧，就係、是。監警會的報告是不夠全面，一直正正就是這點，因為其實在我們收集到的信息裡面，真是動員在公開領域動員的數量是很少，也都是集中在剛才我所說是部分的一些建制團體或者是微博之上，但是更多的在香港的社交媒體上面是指出是澄清，是懷疑究竟這個是不是真的真的動員，同埋咧就話呢張圖係假嘅咁樣，因為我哋收集到更加多數據係關於即係呢樣嘢咁樣。我呢樣嘢咧，我哋發覺咧，其實監警會如果你真係去即係俾一個公眾去知道究竟成件事發生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俾大家知道究竟係咪真係有個真係一個咁嘅動員喺元朗有個咁嘅活動，因為呢樣嘢咧係直接係引發到及後有啲元朗有啲人士懷疑係有啲人咧。是会在入元朗路搞事咁样。咁呢个误会或者呢个咁嘅误解呢係直接导致到成件事发生。我觉得如果冇咗呢件事或者冇咗呢个咁嘅理解嘅话呢，係直接就引发咗其他嘅一啲误会。包括咗即係嗰个报道里面都提到啦，就係、是、其实及后呢法庭里面都引述过，都曾经引述过监警会报告呢去理解呢件事。但实际上呢係冇足够证据啦，究竟真係有人係动员。去元朗是做出一些即是回应的。咁我觉得呢样嘢呢，我想我再一个结论呢，就是監警會的报告是不够全面的。 馮京華，我就想再問一問添啦。譬如話，你頭先講咧，即係你發現到呢、這個即係追蹤翻來咧，個起源咧就係內地嗰個微博嗰度出嘅。咁跟住就有好多澄清。咁嗰啲澄清咧，我想問咧，第一個問題就係咪喺香港做翻澄清嘅咧？咁另外，如果喺微博裏面發現到嘅第一個呢、這個即係所謂個種啊，即係原來嗰度開始咁散出嚟嘅，你哋個解讀係咩意思咧？即係有冇多少少可以分析一下呢件事咁樣嘅過程裏面啊？這個發現啊，有冇咩特別嘅解讀到可以俾我哋知道咗裏面反映到啲咩嘢咁樣咧？ 明白。首先咧就係、是、其實喺我哋搜集到嗰啲數據裏面咧，澄清嗰啲咧，好多都會喺翻連登啦，或者係喺 Telegram 裏面咧。 香港嘅即係嗰啲係 香港嘅香港，應該咁講咧，即係香港主要。即係用主要針對香港人使用嘅媒體啦，咁係主要喺嗰度出現嘅，亦都唔止一次，都係即係好多張好多唔同嘅團體或者個案都有咁嘅轉發。至於點解喺微博先咧，我唔知點解嚇，我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哋真係發現咗咧係。真係動員而唔係話一個澄清嘅數量咧，喺公眾領域咧係其實唔多嘅，即係我哋亦都有當然有可能去刪除咗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咧，我哋即係其實好少量，更大量嘅咧，我哋揾到嘅都係澄清話冇呢件事嘅一啲嘅內容嘅。咁所以我唔知點解係喺微博嗰度出，我唔敢話係某一啲團體即係特登去做一樣嘢，因為我冇任何咁嘅證據。但我只係想指出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發現咧更多嘅信息都睇到啦。其實好多人咧係已經講咗係冇呢件事，呢樣樣嘢咧係大家喺起碼喺監警會報告裏面咧係冇考慮呢樣嘢，甚至到咧合後咧好多嘅誤解出現嘅。 傅景华，都想再同你倾下关于呢个数据库啦。其实你搜集咗咁多呢啲数码资料，可唔可以理解其实将来系可以成为一个好庞大嘅一个可能系历史嘅原材料库，其实系可以做好多同反修例时期相关嘅一啲研究，其实可以喺入边可以揾到材料嘅，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其實我即係呢、這個即係我有好多數據收集都唔係針對即係嗰、那個即係反修例運動嘅。咁其實我正如我所講咧，有關於國內一啲微博啊或者微信公號嗰啲信息，我係有另一啲項目嘅，就係、是、可能做即係內容審查嗰啲研究咁樣。咁但係你提到話即係即係收集一啲社交媒體數據咧，對於我哋你將來理解嗰、那個反修例運動有冇用咧？咁我覺得肯定係有用嘅，因為大家都會了解到啦，即係嗰、那個那個運動嘅本性質咧，就冇一個大所謂大台去牽動嘅。 咁就好多時都係靠即係公眾嘅引發，即係我哋大概數過咧，可能有大概喺過往2019年嘅下半年，差不多有2000多唔同嘅動員喺個網絡上出現過。咁佢哋大部分都未必係一啲團體嚟嘅。咁呢啲咁嘅資料究竟點動員啊？究竟成果係啲？有咩公眾嘅反應咧？其實係好緊要，就俾我哋將來去了解嘅。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咧，其實喺嗰個運動當時咧。嗰時提出個五大訴求裏面，其中一個咧就其實提出係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雖然咧特首就否決咗，亦都冇做啦。咁但係佢及後咧就希望做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結果都係冇做到嘅。咁你會睇到咧，其實冇做過一個獨立調查，只係靠大家去理解一個冇調查權力嘅監警會報告咧。咁咧就及後就出現咗好多呢啲咁嘅大家嘅即係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即係例如而家今次嘅事件就係大家都未明白究竟嘅事件發生嘅因由係啲乜嘢，大家都會不斷問呢樣嘢。今年會繼續問，三週年繼續問，五週年會就十週年都會繼續問嘅啫。如果政府仍然係唔採取一個方法，透過即係舉一個比較公正嘅方法，例如獨立調查，去了解成個2019年嘅嗰個運動嘅發生咧，呢啲問題會繼續出現，咁就喺個背景之下咧，我覺得收集呢啲數據咧，就將來我哋去全面調查2019年發生咩事咧，係非常有用嘅。 係啊，傅京華，因為你今即係呢件事都發展到而家啦，即係好多人即係政府就係冇做獨立調查啦，正如你講咁，但係好多人都希望繼續喺個真相上面咧係做一啲追尋啊，即係我哋叫 fact finding 啦。咁你呢個數據庫仲有啲咩力量可以發揮到咧？你頭先講或者希望可以。第時呢個所謂尋找真相嗰邊做翻啲嘢， 有幾方面嘅即係例如，我哋做翻啲最基本嘅 fact 啫。你頭先提到啫，例如喺2019年發生啲乜嘢事啦咁樣。即係舉個例，即係例如政府一講，即係近年一講親呢個運動，都係話暴力、黑暴，即係用兩個字去形容。但實際上我哋睇翻成個事嘅發展咧，我哋睇翻我哋做一個時間軸嘅，即係睇翻由2019年嘅6月到12月，究竟發生咗乜嘢事咧？可以睇到咧，其實大部分時間好多咧都係同暴力冇關嘅。喺我過往喺好多嘅即係公眾運動咧，其實都係和平嘅。咁但係其實佢哋點解會後期越趨暴力，或者有出現咗其他嘅問題咧？好多時咧都係因為回應政府嘅一啲嘅措施，或者係政府冇去回應公眾嘅訴求， 於是就慢慢有個升温嘅情況啦。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傅景華。 如果日後有相關法例，案件需經法庭裁決。澳洲布里斯班奪得2032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係繼墨爾本與悉尼後，澳洲第三個主辦奧運嘅城市。澳洲繼美國後，成為全球第二個先後有三個城市主辦奧運嘅國家。國際奧委會喺日本東京舉行嘅全體會議上公布決定。澳洲总理莫里森透过视像会议表示，澳洲深明怎样举办一场成功的奥运会，形容今日对于布里斯班、昆士兰州与全国而言是历史性的一日。天气方面，与热带气旋查帕卡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另外，熱帶氣旋煙花的外圍下沉氣流正影響中國東南部，並且逐漸向西伸展。在下午4時，熱帶低氣壓查帕卡集結在湛江的東北偏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廣東西部，並且逐漸減弱。同時，颱風煙花集結在台北以東大約58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緩慢移動，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日轉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酷熱及有煙霞，亦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多车。咁狮隧去沙田方向啦，较早时就曾经间歇性封闭啦，措施都已经取消咗噶啦。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是近住太子道西，而龙翔道的龙尾就近住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更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挤塞，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近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那段是挤塞，龙尾去到坳头。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那段慢车龙尾接近永德里广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繁忙的，龙尾排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汇旋处去迪士尼。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冯松仁， 雷洪德博士，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驻日本奥运特派员岑浩谦，我会在东京同大家捕捉呢一度嘅气氛，当然仲有大街小巷出现嘅奥运人同埋奥运事啦，必定会令你有如置身东京一样。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陈景祥啊，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相信你可能都有留意啊。最近喺媒体嘅报道入边咧，有唔少咧都系即系影住咧我哋香港国际机场嗰个即系登机闸口啦，出现长长嘅人龙啦，又有好多亲友咧去送别佢哋即系即将移民嘅朋友咁啊，嗰个离别依依嗰个情绪咧，大家都见到好多报道同埋好多新闻嘅相片。 系啊，即系最主要咧，因为去英国啦，咁同埋英国因为有一个我哋叫做过度准许。正啊，即系 LOTR 嗰个安排咧，就系喺19号啊，即系依个月届满啦。咁所以嗰个系啦，所以寻日里边咧，所以个机场即系话咁多人咧，都好多人就因为赶嗰个时间咧，希望能够早啲到咗英国先。因为如果唔系咧，稍后咧就要移民嘅人咧，就 BNO 就要签证啦。咁即系嗰个难度会即系起码麻烦咗啲啦。咁所以你用呢个方案咧，就可以早啲嘅。咁所以咧变咗个人龙啊，即系同埋个排队咧，其实同呢个都系有关系嘅。咁但系当然呢个就系促成咗大家。 集中，希望盡量喺19號前到英國啦。咁但係咧，就即係移民潮本身咧，即係我哋講翻咧，其實都係多嘅，因為就算唔睇翻機場嘅情況咯，大家身邊嘅朋友喺群組裏邊都會講咧，久唔久就有個人就講再見㗎啦，或者久唔久你再睇翻佢時，原來你喺外邊已經同大家講緊咧，我到步啦，我過緊新嘅生活啦。咁呢啲都唔少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咧就係機場見到個咧，就係因為一個特殊嘅安排啫。但係我相信喺現實生活裏邊咧，都係大家朋友啊、親戚啊，好多老同學嗰啲啦嚇，都係可能即係做緊咁嘅決定，或者甚至啲已經到步添㗎啦。咁呢個係成為咗我諗即係而家呢個所謂移民潮裏邊其中一個現象咯。 係啊，陳景祥，你頭先提過嘅 LOTR 咧，全名係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啊，個意思咧就係當你仲未申請到 BNO 五加一嘅簽證之前咧，就可以咧係即係先透過呢個特許嘅入境許可咧係進入英國，然後咧先至咧係即係申請翻個簽證。咁過咗呢個安排之後咧，其實咧你要移居英國咧，就必須喺離港之前咧係申請呢個簽證，等埋個結果批出咗啦，先至可以去英國噶。如果唔係咧，就有機會咧係不被允許進入英國。咁所以好多人就即係學你話齋啦，叫做趕搭尾班機或者尾班車咁樣樣啦嚇，就即係出現咗個機場咁樣樣嘅畫面。咁但係即係講到移民潮嘅問題咧，其實自從BNO 五加一簽證自從一月底接受申請以嚟咧，睇翻英國政府咧喺四月中其實公布過嗰個數字嘅，就話咧收到超過35,000宗嘅申請。咁相信而家一定更加多啦。咁講到移民呢一個問題，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會唔會都有親友係選擇咗去移民嘅呢一條路咧？或者你自己本身會唔會都考慮緊係唔係要去做呢個選項咧？咁都係一個好大嘅決定嚟嘅。歡迎你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講下你嘅考慮或者心路歷程啊。咁啊，陳景祥相信要近距離咁樣觀察呢啲移民家庭到底考慮咗啲咩咧，就應該都要問一下啲移民顧問公司。我哋电话旁边咧，而家请嚟一间公司叫做 UK Majesty， 佢哋嘅首席移民顾问文伟成先生喺电话旁边。文生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你好， 系文生啊，都想请教一下你，其实喺呢个 LOTR 呢一个安排叫做都其实英国政府咧早前都宣布过延长几次噶啦，点解特别系喺今次叫做呢一个安排系真系叫做完结啦之前？會見到一個突然之間好像多了很多人去趕搭尾班機的情況呢？ 其實我想補充一點這個 LOTR 啦。其實 LOTR 呢剛剛兩位主持都講得很對，就是一個特許的形式，那就給一些未有合法簽證的人士仲等緊的人士呢，那就去叫做申請啦。其實之前那個詞呢是基於一個考慮，就是有很多家庭其實他都未必是叫做 ready 去申請個 BNO 簽證啦，咁所以佢英國政府見到其實佢哋處理啊等等，其實都有啲叫做系統上嘅問題啊，或者之前申請個 BNO 簽證朋友都見到可能系統都比較忙亂，咁其實佢就有個延長啦。咁其實今次咧係冇記錯係第三次咁樣啦，咁其實今次冇再延長咧，就我個人而言咧，我認為對於有意嚟港移民英國嘅 BNO 申請人士咧，其實都幾頭痕嘅，因為第一啦，臨近暑假，其實好多家長都會考慮喺呢個時間去叫做移居英國，咁但係咧佢哋可能有啲係早喺三月真係 BNO Visa 一開放申請嘅時候，就已經上簽證中心入咗紙，但係個 case 棘住咗嘅人咧，其實佢係連本 passport 都未喺身邊，咁呢啲佢連 LTR 都 enjoy 唔到。咁另外就係話有另外一類，就係佢可能係考慮等個小朋友正式踏入暑假嘅時候，先至去入紙申請，變咗佢就要好忙亂去叫做搏一搏，究竟我個簽證可唔可以喺真係政府 promise 嗰個時間12個星期內去批得曬咧，定係我而家要好倉促咁樣喺19號前去決定用一個 LOTR 嘅身份入境，入咗境之後我先至再申請 BNO Visa 咧咁樣。 你聽講緊嗰啲譬如話，即係個簽證有問題或者有啲阻礙啦，係通常咩情況之下點解會咁樣嘅咧？ 其實可能有些特殊的情況就會比較多出現這種情況，例如他婚姻上面有些特殊啦，例如他可能他個人的刑事記錄方面他有些特殊申報了需要再查核啦，等等這些情況都會引起一些叫做再多一重的查核，那就會有一個延遲啦。 咁但我又想问咧，譬如佢用呢个 LOTR 入境咧，同佢即系佢个处境啊，系咪同佢申请到 BNO 去到英国嘅时候嗰种待遇或者个处境系一样嘅？有冇唔同 嘅？其实最主要 enjoy 到嗰两样嘢咧，其实都 enjoy 到嘅。第一就系佢可以个 right to work 啦，可以喺嗰边工作啦。第二就是 right to rent， 这两个其实都 enjoy 得到的。至于我见可能有些人过了去的叫做新移民的港人啦，都会控伤一个那个医疗上面的问题的。其实因为在个英国签证来讲呢，是必须要给了个 IHS，即係 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 可以理解做移民人士嘅額外徵費，先至 enjoy 得到嘅。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實都要注意。雖然有部分人士係用 LTL 去睇醫生等等，都好似話可以唔使錢，但係呢個就唔係一定嘅。咁呢個就可能個分別啦。 系，你头先想讲话系佢可以 enjoy 到一个工作啦，第二个 right to 咩啊？呢个你可唔可以 right to rent 去租屋？ 哦 ，OK， 系啦， 明白， 系啦，呢个或者我都补充少少啦，因为对于而家可能冇咗 LTL 之后咧，有份港人都会可能我会唔会用 visitor visa， 即系用 visitor 嘅身份过去？其实 right to rent 对于一个移民嘅家庭，或者局成個部署是很重要的，因為其實作為一個新移民人士呢，所有事件的發生都是一環扣一環的，那最早那一環呢會發生在租屋那裡，那如果我們其實是用 visitor 的身份入境呢，在租屋方面呢會有一個機會是帶來麻煩，就是說我如果那個 landlord 他真的是 request 你 show 個 way to rent 給你俾佢哋睇咧，你 show 唔到嘅話咧，其實就會即係叫食白果白行一趟啦，咁樣。 明白。好，阿文偉成啊，其實都想同你傾下咧。最近咁多一啲即係移居英國嘅家庭啦，咁喺你接觸到嘅一啲個案入邊咧，其實佢哋主要係考慮咗啲咩因素，或者佢哋個家庭嘅組成係點樣樣嘅咧？點解佢哋會選擇叫做去移居英國咧？ 其實我知。嘅 case 當中大部分都係會有小朋友嘅。咁有小朋友嘅家庭當中，亦都係大部分都可能係爹哋媽咪帶小朋友就過去，老人家一齊過去咧，會比較佔少數嘅。最主要考慮回應翻主持就係、是小朋友嘅升學方面啦。咁尤其是係而家已經係在學嘅途中，例如話去比較年幼嘅，咁其實佢成個中學、小學生涯都可以免費 enjoy 到英國嘅一個 education 嘅 benefit 咧，對於呢啲家長嚟講，其實都係相當之吸引嘅。 你頭先所講到一個即係教學上面嘅優惠或者一個福利啦，係咪如果而家攞緊 BNO 5+1簽證嘅人，其實去到嗰邊喺教育上面，佢哋係有啲咩權利嘅咧？ 其實呢一個英國嘅免費教育啦，details 啲咁講咧，其實就唔單止係 BNO visa 先有嘅，例如話過往一啲投資移民啦，一啲商業嘅移民咧，其實都有嘅，因為英國應該咁講，香港係跟英國奉行呢個免費強迫性教育嘅。咁呢個教育其實就去到中學為止啦，亦都提翻咧大學啊，好多人都會問我大學會唔會係交 local 嘅學費定係 international 學費咧？其實整個分野就在於攞咗一個叫做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ILR， 亦都可以理解為香港嘅三粒星。攞到嘅話咧，先至 enjoy 到一個 local 嘅學費，因為個學費個 difference 都有兩倍起至到五倍不等，似乎方面。 咁呢個英國嘅三粒星係咪按照而家即係英國嗰邊嘅公佈咧？即係佢即使攞咗個 BNO， 去到都要住夠五年。咁先至係正式嘅一個資格嘅，係咪咁嘅？係 咪再 冇錯冇錯冇錯嗱？其實可以理解為三個階段啦。我哋攞住 visa 階段咧，係一個臨時居住身份，雖然即係個 蘇格叫臨時啦，但佢都比較五年嘅時間。咁、香港就七年攞三粒星啦，英國可以理解為五年就攞三粒星啦，當然要住夠啦。咁攞咗三粒星之後，再加一年，係啦，即係我哋攞咗永久居民之後，再加一年，其實我哋最快可以喺第六年就申請入籍咁樣嘅理解。 文伟成啊，其实我哋喺即系考虑要唔要移民嘅时候咧，固然我哋头先讨论咗好多，譬如教育啊，或者系一啲权利啊上面嘅问题，但系会唔会都有一啲要提醒一下听众，有一啲咩风险或者要留意嘅地方，系喺考虑移民嘅时候都要留意嘅咧？ 其实都好多风险，即系要各位听众即系趁呢个机会就留意啦。如果你同屋企人一起听，就更加借呢个机会去倾清楚啦。因为其实喺我哋接触唔同嘅家庭入面咧，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一啲意见嘅分歧嘅，尤其是系可能个妈咪会比较着重小朋友嘅升学，咁爹哋可能就会因为都系 breadwinner 都会介意开可能收入上边。咁其实移民入面咧个轉變啊，無論係環境上面啦、個收入上面啦，或者各方面嘅轉變，其實都好大，同埋佢係一下子話嚟就嚟嘅。咁所以咧，第一家人一定係要有個共識先，即係呢一個移民，究竟我係五年攞咗個身份就翻嚟啊，定係我長期去居住？即係為嘅目的一定要好清楚，因為當中當發生呢啲轉變嘅時候，再傾咧。其實都好難再傾落去，同埋當你去計劃我要真係要去移民英國咧，其實唔單止係呢一家人嘅事啊，仲有可能啲老人家啦，邊個照顧啦，或者係雙方嘅屋企人係啦，啲經濟支柱我啲家用點樣嘅情況，其實好多呢啲細節咧都真係要同屋企人去傾清清楚。另外就係財務上面啦。因为好坦白讲，其实如果你话以我嘅观察咧，好多其实而家系一啲专业人士啊、中产嘅个案家庭系比较多啲嘅。去到英国咧，都有机会去搵翻相关嘅工作，但系都要一个转接期。咁所以财务上面最好啦，尤其是而家疫情都预翻最少六个月嘅一个生活资金去保障翻自己啦。另外就是啱啱我都有提过嘅，如果这个家庭个小朋友系比较大啲嘅，讲緊13-14岁以上，预计到五年后入大学嗰一刻，佢未能够成为永久居民咧，好大机会其实都要预算翻呢个小朋友入大学嘅学费。系啦，因为好坦白讲，如果以一个香港嘅新移民过到英国，要揾呢个小朋友大学学费，讲紧数以百万计嘅一个学费咧，其实喺咁短时间内好难去升到呢一个收入水平嘅。咁所以必须要清楚，如果唔系要回流咧，其实系一个好惨痛嘅事，因为好多我见到嘅家庭啦，其实都系破釜沉舟，连香港住嘅居所都卖埋噶啦。咁如果真系计错数或者做咗一啲错的决定，搞到可能的资金啊、资源各方面是即是捉襟见肘，要真的回流回来的话呢，咁个情况真系不堪设想。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文伟成。文伟成咧系一间移民顾问公司嘅代表嚟嘅。咁啊，同我哋倾咗好多即系香港人移民要考虑到嘅问题啦。咁啊，你对呢个议题有冇啲咩意见或者观察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听大家嘅意见。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关怀小众，鼓励共融，没有墙，世界更漂亮。逢星期一至六晚上6点，没有墙的世界共融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 让双语见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瑞文，乜你着到成只龙虾咁嘅？有时装表演咩？ 唔系，今晚我哋一家大细去酒店食海鲜主题自助餐啊！我趁翻个场啫嘛。 你食埋呢餐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嘅代表，讲下点解食少啲波士顿龙虾可以救地球。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刘纪君分享下从零运动去到健美小姐之路。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电话机旁边现在有听众沈先生在这里，沈先生你好。 你好。 是，请讲啊。 我就准备攞，即是攞了 BNO Visa， 准备走的了。 是。 那就预计，希望预计可以今年内呢。咁本身自己有小朋友嘅，我亦都带个小朋友去个机场去了解，话俾佢听究竟咩事。睇到嘅情况就係老嘅係好担心，后生或者啲爹哋妈咪係好唔甘心，所有啲眼泪都係咁样流嘅。喺嗰个政治环境底下啦，去嘅又闹，唔去嘅又闹。学至今日，早几日有个电台有个节目讲啦，一个小朋友，我都问翻你，嗰个主持人啦，你觉得一个小朋友几大先可以教到佢嘅家居安全咧？ 读小学到啦。 咁啊，系咯。但是幼稚园已经派一些叫做国家安全的东西给他，给他读。或者给他看啦。我们做家长可以解释到什么？ 沈先生，你自己小朋友几大啊？ 一个5岁，一个就10岁。 他们理不理解来着，可能要跟着爸爸妈妈去第二个国家生活是一件什么事啊？ 理解。亦都知道发生咩事，点解佢哋要走。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好似头先嗰个移民公司咁讲啦，所有可能有啲走嘅都系啲中产啊，或者其他多数都系有小朋友。我又想问一下，所有嘅高官或者一啲所谓嘅叫做有头有面嘅人啦，佢嘅屋企人子孙系咪喺香港读书？咁如果唔系，咁你有咩资格话我哋要带啲小朋友过去读书咧？ 沈先生， 我都跟佢哋嘅啫。 沈先生，我留意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被问到有啲咩说话同即系好似你呢啲正喺度计划移民嘅市民讲，佢就话 我有听到，我有 香港嘅前景非常好啊。佢系啦，呢一个系佢想回应你哋咯。 我想问一下，系香港前景系好好，系将我都认同，但系个问题系大湾区讲咗几年啦。有你叫佢俾个数据出嚟啊！大湾区香港有乜嘢人去咗大湾区做嘢？大湾区系冇遇香港人噶。你要记住啊！ 即系你意思系你唔认为大湾区嘅机遇可以帮助到？ 大湾区嘅机遇系有，不过 sorry 冇遇香港人。我睇唔到佢有遇过香港人，讲咗咁多年啦。请人又有，又。又系咁做宣传，有冇数据大湾区系属于香港嘅投资，甚至香港人过去有几多机会？冇数据唔知 道。 好啊，系咯，咁都系咁讲，你说服唔到人啊嘛。 明白。 自己嘅屋企人都喺外国读书，点解唔俾我哋平民走去外国攞个护照啦，或者用 BNO 攞个护照去俾啲下一代嘅小朋友读书咧？佢哋可能会回流噶、哦。 好啊， 咁都俾人闹嘅。嗰个 MTF 又唔俾人攞， 明白？ 咁即系点咧？ 好啊，多谢沈生你嘅意见先。咁我哋跟住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输入病例，三名患者分别从孟加拉、柬埔寨同阿联酋抵港，其中一人带有 L452R。另外两名分别13岁女童同11岁男童是昨日公布的初步确诊个案，本月16号从沙特阿拉伯抵港，住在鲗鱼涌太古城塘公阁，因为豁免人士规定，因豁免人士规定在家自我隔离，女童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据了解两人是沙特阿拉伯领事的子女。另外，初步確診少於五宗，至今累計11,970宗確診個案。中大二號橋案，兩名大專生被裁定暴動罪及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罪成，在區域法院分別被判監4年6个月及3年9个月。另一名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罪成的大專生被判監2个月。法官李慶年說，案发日示威者企图重夺二号桥的控制权，某程度是有预谋，参与人数曾经超过100人，暴动持续13分钟，到劳港公路及港铁东铁线之前已经被示威者用杂物堵塞，对公众和警员造成人身安全的危险，若果二号桥再被占据，会对公众造成严重滋扰。法官表示，当日暴动规模大，多人向警方作出直接暴力行为，例如投掷大量汽油弹等，部分由被告张俊浩直接施行，而被告邓希文有足够时间离开，但留下超过13分钟，鼓励其他人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但并无证据证明他亲身使用暴力。二人情节及量刑有分别。法官又提到，当日蒙面的人明显企图逃避侦查及追捕。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打击起底行为的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草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发言时话，现在私隐条例并没有设立特别针对起底的罪行，因此当局在调查、执法和检控方面都遇到不少挑战，加上私隐公署移除起底年纪的要求在法律上不具强制性，以致只有大概70%起底连结在私隐公署要求下被移除。对于有人质疑条例草案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曾国卫表示，市民的个人资料被公开，连家人和小朋友都不放过，认为已经超越社会道德的界限。他重申，修例内容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国际间亦都非新鲜事物，促请立法会尽快通过修例。日本东京都新增18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1月16日以嚟东京都新增确诊再次超过1800人。而东京奥运首次有运动员因为确诊而弃权。智利一名跆拳道女运动员同荷兰一名女子滑板运动员感染，由于要隔离10日，被迫退出。至今东京奥运相关人员共有70多人确诊。南韩单日确诊创新高，有1784人确诊。泰国亦都新增13000人确诊，再创单日纪录。当局禁止国内航班从曼谷及周边的釜山港。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确诊，2宗是来自云南的本土个案。台湾地区新增16宗本土确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酷热及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呢，而家近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营点一段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博爱医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运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主桥有特别交通安排，咁由于能见度低，主桥中快线嘅车速限制而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政府统计处嘅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噶？ 由7月18日起，他们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了的住户做访问，普查的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还会带着襟章，拎着红色文件袋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看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陳景祥，我哋頭先喺新聞之前咧，就同一個聽眾就傾到關於佢即係自己申請就移民過去英國嘅事啦。咁入邊咧就提到特首林鄭月娥其實日前咧都有被問及咧香港出現呢啲移民嘅趨勢，咁佢點回應咧？咁或者我都補充一下，特首嗰陣時候咧，其實個講法咧就係話想向呢啲咧已經移民、正在移民或者打算移民嘅香港市民講咧，香港嘅前景係非常之好啊。點解咁讲咧？就话国安法订立之后咧，系有国家安全系有所保障啦。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咧，亦都令到香港嗰个政治安全咧系有保障。咁再有啦，就系头先同阿沈生都倾到喺即系大湾区啊，14/5规划同埋大湾区嘅发展入边咧，香港系有好多嘅机遇。咁就话咧，对于一啲对香港有归属感啦，愿意喺呢一度打拼嘅人嚟讲咧，而家系香港嘅最好时刻。陈景祥 系咁啊。即大家到底对特首的睇法是点咧？咁就因人而异啦，系咪？咁因为头先听众拨通咗电话，佢就讲到，譬如关于小朋友读书啊，关于香港而家变化咗好多嘢咧，譬如可能课程即系要好早要学国安法啦呢啲，咁对一般市民嘅观感或者个接受程度啦，相信系对好多人嚟讲系有唔同嘅。咁我谂即系个移民潮，我谂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其中一條都相當重要的，就是可以自由出入啦。咁呢個係保障了很多人咧，即係起碼你自己覺得係冇信心或者你個心唔定啊。咁你最緊要係可以俾佢有個選擇啊嘛。咁我諗對香港嚟講呢個係重要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要做一個回應咯，我覺得最好嘅講法應該就係話咧，就係香港我哋本身係保障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如果你係暫時冇信心，咁你做咗個選擇，你咪做咯。咁但係當我哋有一日，我哋如果真係香港係冇事嘅，係冇問題嘅，甚至真係前景好好嘅，我哋隨社歡迎呢啲香港人翻嚟嘅。咁呢件事亦都發生過㗎，因為大家仲記得你喺97年咧，亦都香港有移民潮㗎嘛。80年代好多人就走咗㗎。 之後亦都回流啦。 之後咪翻咗嚟咯。咁翻咗之後，我哋覺得哇，原來回歸就冇嘢冇剩咁。咁但係呢次裏邊咧，當你話我哋嘅前景係非常好嘅時候咧，我哋係咪真係有足夠嘅信心或者能力係真係做得翻當時咁？咁我覺得最主要道門係自由出入嘅。我覺得是沒所謂的，即香港人來說，等他自己做個選擇，這個我們以前都發生過的嘛。其實 亦都有留意到 特首在他的发言里面有提到呢，对香港有归属感的人呢，这个是最好的时刻。即是大家对香港这个屋企其实那个归属感有没有变化呢？叫做过了去一个这么多转变的时间的时候，会不会都因为归属感这个问题令到你考虑是不是移民呢？那么打来18723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现在有黄生。黄生你好。 你好，你好啊，系啊，咁我想讲翻一样嘢，就系话今次嘅移民潮同以前六七或者系九七嗰阵时系完全唔同嘅，嗰阵时系啲市民系睇到个前景系不明朗，所以会走。咁亦即系头先你咁讲啦，啊，仲有机会翻嚟嘅咁样。但系今次好大个唔同咧，就系话，我哋系要为下一代啊，就唔想去喺呢个咁嘅环境嗰度。生长教育，即是正如教育局话，答案只有一个啫。啱，我好同意，绝对同意。但是你要教个学生、个同学、个小朋友，系点解会谂到呢个只有唯一嘅答案呢？咁样，唔系话我哋话得个答案就系一个答案嘛，系咪？唔知你哋同唔同意啦？咁第二就系话，我亦都唔想我哋即系呢班嘅，我谂我相信啦，呢大部分嘅唔想我啲小朋友活喺一个方言嘅世界，呢个方唔系大讲大话嗰个方啊，系方正个方，东南西北个方。希望你哋大家心机听众明白我讲呢个方字系指边个方啊？ 明白啊，好啊，多谢阿黄先生嘅电话。咁啊，黄生都讲得非常清晰佢嘅意见啦。似乎好多听众咧都系关心咧教育方面嘅问题， 下一代啦，系。 咁啊，仲有麦先生喺度啊，麦生你好。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请 讲。 做紧冇，因为咧头先我听到好多位听众就移民嗰方面嘅问题。但系咧，我想希望嗰啲人谂清楚移民呢一样嘢，因为本身咧我差唔多60岁啦。咁咧我就去过好多个国家，亦都喺好多国家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其实香港系的确确系比其他国家对于中国人嚟讲系有好多好处。我并非系蓝啊或黄啊嗰啲唔系，而系一样嘢，我就睇到一样嘢。事实上依家有好多想移民的人，他们没有真真正正回去中国看看中国现时的发展情况，或者他们本身的人生活是怎样。他们真真正正是需要了解到国内的情况先，先要作出一个移民决定。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担心子女教育的问题。其实好像刚刚放榜的 DSE，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土生土长啊，就算我的仔女都是在香港教育，在香港长大，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问题。所谓担心的问题是最重要你个人的思想能够企得正，还有你要知道生活在一个地方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要分得很清楚。但大家有目共睹啊！過去幾年破壞社會，我唔理佢係咩原因都好，但係一個社會係大家共同建設嘅，係咪？但係破壞程度係非常之大的。無論藍又好，黃又好，都有破壞社會。其實呢樣嘢係咪要需要糾正？唔係要逃避嘅，唔係逃避嘅，逃避有咩意思啊？你就算走去其他國家，其他國家嘅問題，我希望呢班人，或者是想移民的人，你了解当地的情况，你才作出决定，不要这么贸然作出一个决定。因为为什么呢？当你孤注一掷的时候，你想回头是非常之困难的。 明白，好啊，多谢麦先生的意见啊。咁啊，麦生都提醒咗一样嘢啦，其实移民真系一个好重大嘅决定嚟嘅，好多时候要即系回流咧，入边即系涉及到好多安排啊，或者系重新嘅适应啊，亦都系好唔简单嘅一件事。咁啊，或者移民呢个问题，我哋暂时倾到嚟呢一度先啦。咁啊，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倾另一个嘅新闻话题。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830，我系马俊伟。 香港嘅演藝圈咧，即係入行同埋成長啦。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嘅特色噶。你去到內地咧，去到唔同一啲大嘅影城拍戲咧，你會睇到嗰個資源係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個硬件嘅配套咧，其實的而且確係好先進、好全面。晚晚睇國劇830，港台電視31，好手就位。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世界需要拥抱自闭症抱系的人寻找疲倦当中的快乐滋味，阿莹和阿 wing 会一起分享个中感受。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球人有话而议，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新冠疫苗接种率相对高的情况下，是不是都可以做到一些社交距离放宽？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出面疫情究竟是会不会很严峻？变种病毒有没有一个免疫逃逸的问题？怎样能够守稳到个外防？我们才有机会放宽我们社交距离措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你记唔记得咧？上个月嘅28号咧，我哋即系香港曾经落咗一场黑色暴雨啊！咁、嗯、啊，即系嗰个雨势咧非常之大啊！大家咧都喺度有一啲打工仔咧，可能喺上班途中先至收到呢个消息，就觉得好狼狈啦。有一啲咧系暂时系未出门口嘅，可能就有少少庆幸，有一日可以即系唔需要上班啦，或者系喺屋企嗰度即系处理埋啲公务啦咁样样。咁啊，但系有一个嘅影响咧，就系可能好多股民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有咁样样嘅情况，就系咧都好受困扰啊！因为居然咧系喺呢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咧，港交所系要宣布停市咁。咁啊，呢件事咧最近有一个进展啊，就系港交所嘅行政总裁欧冠星咧，佢就话：，当时咧佢系对呢件事件咧感到好疑惑啊，就话啊，点解一个即系极端天气嘅情况之下，我哋香港就要休市咧？毕竟我哋香港同中国大陆啊，同埋同世界好多地方好多市场咧，那个联系都系非常之紧密噶。投资者需要做对冲啦，需要做好多嘅交易，咁啊，点解系需要咧去到停市咧？咁就掀起咗一个咧，到底极端天气之下，香港系咪应该正常开市嘅讨论？ 系啊，這个咧其实都唔系净系今次事件嘅，之前咧都已经有港交所啦，或者有啲证券界嘅人士都提出过嘅。咁因为最主要嘅考虑咧，就系正如你头先讲啦，好多其他我哋即系比较同我哋比较接近嘅市场咧，基本上都冇呢样嘢嘅。咁另外另一个咧，都系大家喺个认知上都觉得好奇怪，因为而家呢个网络年代咧，我哋好多时话 work from home 又得吓，你喺外国度做嘢又得，因为基本上有个网络联系啦，有个终端咧，咁大家基本上咧所有嘢都可以做得到嘅。咁而家买证券当然更加添啦，系嘛？啲网上做或者各样嘢都得。咁点解话真系因为落雨而会造成停市咧？咁呢个的确系好多人嚟讲啊，比较难理解嘅。咁啊，市场人士咁睇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啲即系经纪界可能有啲唔同睇法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以香港一个咁先进嘅市场嚟讲咧，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一样嘢咧，其实停咗市咧，其实本身系真系好大影响嘅，因为大家知道咧，市场嘅运作交易咧就最好就维持正常啊嘛。即系你好多地方咧，无论发生咩事咧，第一件事都要讲咧，就话你个市场系咪可以维持到正常营运先？咁维持正常营运呢件事本身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决定，同埋一个好重要嘅前提咧，作为一个成熟嘅金融市场，所以唔应该随便停嘅。所以大家仲记得嗰阵87年嘅时候话停止三日，点解咁大件事咧？触发到后来成个香港金融市场大改革咧，都系咁嘅原因。咁当然就黑雨就唔同啦，因为黑雨系天气啫，即系自然环境啫。但系我哋而家抵御呢啲环境，其实已经好成熟啦嘛，照计系咪？即系我哋有网上交易咁多，即系我哋所谓讲叫金融嘅基建可以做。咁啊，到底点解仲系要咁？ 真的要停市呢？咁呢个其实都真的值得讨论或值得探讨嘅。 咁正如陈景祥你头先所讲啦，证券业界对于系咪需要展开一个咁样样嘅研究，恶劣天气之下都照常开市咧，可以话系有赞有弹嘅，有唔同嘅讲法。至于港交所嘅回应咧，就话即系呢啲嘅言论咧，其实都系欧冠星嘅个人观点啫。咁系咪真系要有展开呢啲相关嘅研究咧？其实都冇一个直接嘅回应住。咁但系即系证券业界市场人士点睇咧？不如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圆通环球金融集团嘅行政总裁曾永坚同我哋倾下。曾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系阿曾永坚，对于有意见啦，就提出嚟喺恶劣嘅天气之下，系咪应该照常开市？你哋作为市场人士，其实有乜嘢嘅考虑，乜嘢嘅因素要去谂呢？ 嗱，咁我谂系分几个层面睇啦。咁第一就係话对于我諗现有嘅一啲中小企业，即係中小型嘅一啲证券商，咁我都分即係两个部分啦，中小企即係中小型嘅证券商。第一就係话一啲好传统嘅，即係话可能係家庭式而係即係营运咗可能係几十年嚟嘅一啲即係好传统嘅证券商嚟讲呢。咁佢哋可能喺嗰個交易系統仲係用緊一啲即係好傳統嘅一啲係或者係本身喺交易所係提供嘅一啲交易系統，咁所以本身嚟到講亦都唔缺乏一啲即係所謂喺網上交易或者係本身嚟到講佢哋嗰個所謂嗰、那個喺即係證券行入面嘅一啲員工啊，或者係即係做負責交易啊，或者係甚至乎即係一啲即係後台啊各方面嘅同事嚟到講咧，都未必係真係可以係與時並進，係可以係即係話係利用到而家嚟到講好多係譬如喺上網啊，或者係一啲比較上面現時係即係十年八載流行嘅一啲交易方式。咁所以對於喺呢一類嗰、那個即係券商嗰個營運嚟到講咧，事實上亦都係對於譬如係撞著喺一啲即係譬如喺狂風暴雨底下咧，都好難或者係即係話屈份空喺即係即係喺在宅交即係在宅工作呢方面嚟講作一個應變。咁而即係雖然話有一啲即係比較上邊可能係近呢幾年或者係呢十年八載嚟到講係已經係與時並進，去到即係去到 upgrade。提升系統啊，或者係本身一啲新型啲新加入嘅一啲中小型嘅券商嚟到講咧，咁雖然即係佢哋好多，譬如喺員工啊，或者係交易系統嚟到講，係可以係 work from home 或者係可能係作一個在家嘅一個網上交易，咁但係咧，其實現時我諗係無論中小型或者大型嘅券商，只要你係即係交易所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交易參與者，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頭先我講喺個證券交易系統就係一個前台啦，而後台就一個結算系統。咁喺結算系統嗰方面嚟講咧，因為交易所現時係即係要求好多好嚴格嘅一啲，譬如係本身你一定要喺譬如喺你嗰個系統要喺指定嘅一個地点或者指定的工作地点先至可以系作营运，咁而另一个考虑就是一个即系所谓嘅一个网络安全啊，即系你要做一个防火墙啊各方面嘅，咁即系变咗嚟讲，你落咗盘交易之后嚟到讲咧，你都未必系可以即时系你个员工职员可以喺屋企做到一啲即系所谓交收上边结算上边嘅一啲系安排，咁所以呢一个咧，如果你话要解决呢一个问题嚟到讲咧，需要真系可能。交易所嗰方面咧，佢哋自己將來嚟到講，如果真係研究係咪譬如喺狂風暴雨之下，係都照繼續開市，而係做一個譬如喺後台嗰方面點樣係去到即係改進或者係更新或者係去到即係嗰個系統嗰方面可以係做到配合啦。呢、這個波亦都係真係要交翻俾交易所啦。咁所以而家嚟講，其實我講嗰個後台即係嗰個交。收系統嗰方面嗰個局限咧，咁其實亦都係所有唔單止係中小券商，而係大型券商都面對。而仲有一個即係、就是、我諗更實際、更對於喺即係交易參與者嗰方面咧，即、就、係、是、我哋所謂證券商有即係、就是、exchange participants 嘅一啲即係即係參與者嚟到講咧，咁、我諗面對一個更實在嘅一個情況就係、是，譬如提供孖展，即、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證券嘅一個融資俾客户嗰方面咧。咁譬如你到一啲譬如喺強風或者係一啲黑雨底下咧，咁其實好多時銀行你係停業噶嘛，銀行都唔會係開門噶嘛，咁變咗嚟到講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 保孖展，即係如果你繼續開市嘅時間，到底有一啲客户要保孖展，或者本身嚟到講係需要嚟到講係喺嗰個交收嗰方面係去到安排嘅時間，你係點樣係做呢？咁變咗嚟講，你交易所能唔能夠同時間係協調埋銀行嗰方面都係配合啦？雖然有好多話可以用網上啊，各方面銀行，但係唔係所有嘅客户啊，而家嚟到講，譬如係一啲老人家，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一啲真係。是不是只是老人家，可能很多客户来说他真的都仲未必是真的可能是完全依赖在那个网上那方面做一个买卖的，或者即是所谓网上那方面做银行那方面那个交易的。那变了来说这方面来说要很多这些配套的考量咯。 是。曾永健，我想问一下你，譬如说刚才你讲到就是还有一些券商是家庭式的交易系统，到底其实有几多呢？现在在个比例上，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经常讲的是金融中心，我相信我们即应该起码大部分应该的券商的基建交易系统的设备应该都是即都应该先进，要不然怎么配合到金融中心发展呢？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你刚才提到还有一些是家庭式的都有多少呢？即是比例，即是所以要占的，即如果我们真的要停市要照顾所有的券商里面 这一部分其实它占多少呢？另一个问题都想问呢，就是说呢，你刚才讲的很多问题都是实际的，我都觉得是，譬如包括孖展银行的部分，但我们会不会从一个原则去考虑先，即到底我们其他几个主要的市场跟我们有很密切关系都没有停市的，咁我哋又点点冇错，你又点考虑翻一个更加大嘅问题？一个金融中心嘅时候嘅运作，其他嘅问题嘅时候系咪可以逐样去克服到嘅咧？其实会唔会咁调翻转头去谂件事咧，会比较清楚啲个方向咧？因为你讲乜具体困难梗有好多嘅，即系呢样嗰样嘅嘢，即系各样梗有噶啦咁吓。咁我哋会唔会咁嘅思维会好啲咧？即系你行内你点睇啊？ 嗱，两位主持啦，关于第一个问题咧，一啲好传统嘅家庭式嘅，嗱，我确切嘅数据咧，即系好更新嘅数据，我就手上冇，但系以我所即系或者系过去一啲数据，或者系一啲即系所谓系了解喺嗰个行头嗰方面嚟到讲咧，嗱，当然好传统、好家庭式嘅咧，系占嗰个即系所谓嗰、那个嗰位exchange participants， 即系话嗰个交易嗰个交易商嗰方面嚟到讲咧，嗰、那个位数不多嘅，即系话可能系一小部分。 有冇个百分比咧？譬如10%啦，少过十啦。 估计可能系即系徘徊10%，或者系甚至可能低过10%都唔顶嘅，因为有呢一两年嚟到讲，因为疫情啊各方面嘅关系咧，都好多系卖咗牌啊，或者系转咗，即系或者系停运停业添嘅，即系以我所了解吓。咁而至于喺第二个问题嗰方面咧，即系话关于到喺嗰个停市而即系或者系繼續開市，但係喺其他部分未必，譬如我頭先講到銀行啊，嗰方未必配套嚟到講咧。其實嚟講喺，因為呢個係關乎到我哋香港呢方面咧，嗰、那個交收咧就有 T 加二呢方面嘅存在啊。譬如啊，陳主席，你提到喺嗰、那個譬如鄰近一啲，譬如深圳啊各方面，因為喺內地嗰方面嗰、那個交易係即係所謂交易同埋交收係同一日做嘅，即、就、係、是、所謂嘅 T 加零。咁變咗嚟講咧。好多時嗰個問題咧，我哋有一個問題就係話，譬如喺 T 加二嗰個交收嗰方面，你做咗交易，但係喺交收如果碰著有孖展嘅時間嚟講咧，咁變咗嚟講嗰個風險啊，我講嗰個風險，咪你變咗嚟講咪擺咗落去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證券交易商咯，即係如果喺銀行嗰方面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賺錢啊或者營運嗰方面，未必係配合到，或者佢只係做到網上，咁有啲。即係可能真係唔用，譬如老人家各方面嚟講係唔用網上嗰、那個，即係喺銀行嗰個服務嘅，而係用傳統嘅，真係可能係去銀行做一個交易啊，各方面嚟講咧。咁呢方面咧，我相信嚟到講，即係你話需要將來真係去到運行啊，各方面，我覺得唔係話唔得，不過問題即係要考慮翻就係話喺呢啲細節部分係點樣係去到安排，或者係點樣係去到即係話將嗰個風險啊各方面嚟到講，即係話唔係話咁即係好似一個就係話大赤赤嘅體系就壓咗落去喺證券商嗰方面啊嘛。 係，但係要真係要做嗰啲改革個難度大唔大？即係你哋有冇曾經考慮過呢件事，再重新提翻出嚟啦？ 嗱，其實我又咁睇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嗰個做嗰個改革啊，各方面嚟到講咧，咁如果我頭先講喺後台嗰方面咧，譬如喺一啲結算系統啊，各方面啦，咁當然啦，如果係 港交所嗰方面係有意有決心係去到真係改革嘅，係、去到推進嘅。咁我相信佢哋會係有一個詳細嘅，或者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嘅一個 方案 安排，係去到冇錯啦，係去到即係話喺呢方面嗰個交易系統呢方面係去到配合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曾永堅。曾永堅係圓通環球金融集團嘅行政總裁啊，同我哋傾咗券商啦，喺考慮到極端天氣之下開市嘅一啲安排。